嗱，阿 Win 成日都讲噶啦，中国人嘅做生意模式啊，系发现有一门生意赚钱，就一窝蜂啊走去做同一门嘅生意，结果就因为竞争太大，大家斗价斗平啊，最后就大家都冇得做。四个月之前，山东有一个城市叫张丘市，佢有一个手工制嘅铁镬就好出名嘅。因为仲上埋呢个第三季嘅舌尖上嘅中国红极一时，引发咗一个抢购潮啊！一个镬由二三百蚊飙升到去六七百蚊一个都有，结果就系所有张丘市嘅市民，包括出租车司机啊、街边啊、婶啊、清洁阿姨啊，识做唔识做都一齐去做镬，一个礼拜嘅时间就由两家变成170家做镬嘅。最后就是因为标准不一，质素唔保证啊，个个都唔敢再买啦。其实中国人从古至今都系咁戇鳩，眼光短浅，见到人哋做呢样嘢成功就跟住去做，最后就系揽炒收场。嗱，如果听众想咩支持689啊、777啊，上大湾区发展创业嗰啲啊，嗱，你哋真系要谂清楚先啦。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一地两检立法会三读通过，法制清唔清晰唔使理你啊，基本法保障香港同埋中国行唔同嘅法律唔使理你啊，立法会嘅议论空间，哈哈，主席特首都系我嘅人，举手票数最多嘅都系我嘅人，更加唔使理你啦。咁一般大众市民，喂，咦，刑事执刀案好睇喎，系啊系啊，昨晚剧情点点点啊，更加懒得理啦。世界变得更好或是更坏，往往决定喺恶人恶法当道嘅时候，有几多好人选择明哲保身、置之不理，有几多人够胆行出嚟。我系爱港移民顾问 MJ。 嗱，有啲嘢咧就佢唔提咧，就当冇发生过啦。嗱，呢啲系我哋强过嘅 style， 我哋强过嘅风格，我哋强过嘅习惯。咁咧，呢、這个习惯咧就慢慢蔓延到嚟香港。嗱，其中一个好似好小事，但系又发生咗，就系边个咧？CCTVB 无线电视啦，最近咧，但世界杯又热烘烘啦，咁咧，但系佢又讲咗，佢颁咗个禁波令，话任何嘅节目同活动上踢波唔得，讲足球唔得，讲世界杯更加唔得。喂，其实咧，世界杯呢啲咧都叫一个国际嘅盛事，喂，咁样淡化佢，甚至连新闻啊，你都冇乜点提。喂，其实系唔系剥削咗公众一个知情权同埋一个感受国际大赛气氛嘅一个机会咧，系咪令到香港呢个国际城市嘅视野啊、知名度啊，各方面都减弱咗咧？喂，其实咧有时见微知著，有时见到呢个无线电视嗰个做法啦，你就会明白，喂，呢、這个电视台系几咁唔国际化。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好，欢迎翻嚟呢一次嘅强国 生还者。 哇，好怀念喎，好耐未睇过无线电视。我唔系听阿白琪你讲咧，我都唔系好知无线而家发生紧咩事。 因为我真系谂下，嗱，翡翠台我系好耐冇睇嘅。有时咧，我老婆中意睇，而家啊，我中意睇嗰个咩《宫心心宫计》，咁都可能间唔中瞄下。但系即系正常都我宁愿揿个互动新闻台咯，都好少睇。 个互动新闻台我都唔睇噶啦， 因为你有捞。有有线啊嘛，小弟加频咁样，屋企冇呢啲收费 捞，我就睇捞嘅新闻。唔系啊，其实你转去 Flow TV 都有捞新闻。 我就系呢一个 flow 啊，我就系睇完捞新闻，跟住睇有线新闻。如果呢两个新闻我碌得咁上下咧，我就转过去听下 TVB 嘅新闻，咁、就有时会拣睇下 TVB 嘅新闻。但系之其他啲我就即系少。 因为我个人认为无线特别系个新闻咧， 系 睇坏脑嘅， 更加离谱， 系睇坏脑啊，唔系离谱啊，系睇坏个脑啊。 反而啦，我又帮佢讲两句，啲剧集咧其实就还可以嘅， 还可以嘅。我最近即系题外插少少，知道大家要准备啲 topic 嘅。我听我朋友讲话，我细个好中意睇倪匡、卫斯理。咁咧，而家无线咧，嗱，我冇睇过嘛，我冇睇过嘛，即系冇睇过呢套剧集。阿余文乐啊，都姑且睇啊，睇 阵容 OK 嘅 ，Jonas Man 咁 跟住就喺 TV Super 里面咧，就睇翻前寻日病咗嘛，咁咧结果睇翻四五集啦，摊喺度睇呢个咩男 卫 斯唔系卫斯利嘅知尼人 哦，知尼人 哇老尾人哋白老大系喺社会龙头大佬，变捻咗做呢个国际刑警，白老大变咗做国际刑警。 呢套系合拍嚟噶嘛，即系其实唔系无线拍。 拍噶，系即系佢 王晶拍噶嘛？ 王晶嗰、那个嗰、那个公司拍 的，系爱奇艺咯，老板 系咯，爱奇艺咯，你爱奇艺即系大陆。 但系你爱奇艺，你冇理由话将一个黑社会龙头变咗做一个国际刑警啦。 唔系改编就大家都有， 但系改到不知所谓。 我唔明 佢白老大变，因为黑社会咧，可能佢强国佢有敏感唔出得啊，要改翻。 嗱，如果你呢度论强国咧，我最近睇到咧一啲应该系。对，因为病名地嘅、对呢啲媒体咧有一个部门系规管呢啲部门，点、因为宣传部定唔知咩部啦，落咗个命令，有好多剧咧有个规范，港管局系啊，唔系港管局系香港，国内唔系叫港管局， 唔知咩，我知啦， 系啊，一时谂唔起啦，病名地啦，嗱咁咧，佢针对国内嘅剧集嘅拍摄咧，系订立咗个框架，好多都唔准拍，唔可以拍穿越啦，唔可以拍文初啦，唔可以拍一系列，跟住宫廷斗争又唔可以拍啦，可以拍太多偶像啦，跟住总之定立完出嚟咧，你发觉其实可以有啲咩剧可以拍咧， 但系咧 真系谂唔到噶啦。 但系调翻转讲咧，嗱，即系拉远少少啊。我最近咧睇咗一套又系合拍嘅，喺捞度播嘅 《华尔 东方 东方华尔街》呢套，我正想讲，喂，呢套人哋有合拍，嗰个咩卫斯理又合拍，呢套人都有配音，卫斯理有配音。 差天共地个风格非常之劲啦，讲嘅嘢呢亦都有少少踩界，即係佢讲可能一啲政府背后喔、我点样同一啲喺个金融市场度做角力，或者甚至有少少阴谋论嘅。 係呀、好睇呀、 土伯嘅阵容呢比头先嗰做维斯利更加强，有张孝全，有文俊宇，有桂纶镁， 系啊， 我想问系无线冇得睇嘅， 冇， 佢系捞度播嘅， 卫视电影台同埋 Fox， 其实系佢系 Fox， 即系美国个 Fox， 系 同埋腾讯， 系， 咦，咁我应该喺腾讯视频嗰度可以睇到嘅， 迟啲咯，迟啲应该会有， 佢而家冇咩？ 佢依家暂时得捞有， 你冇卫视， 即系香港嚟讲， 冇啊，我冇捞， 哦，咁嚟我屋企睇啦 ，OK， 好睇，呢度推介，我都推介咗俾唔少人，刘德华监制嘅。不过咁样讲，我觉得港剧嘅出路咧，譬如话《飞虎》，觉得几好睇嘅。即系港剧嘅出路咧，反而有时系我几担心华尔街啲咧，香港人唔识欣赏。 系，即系或者咧，觉得奸劫啊，即系深得滞啊， 好深。即系你要好，你要花啲时间，你要花精神去入戏嘅。你真系可以当睇电影咁样。 因为佢个剪接咧，佢唔系话哦由 A 去到 D 或者去到 E 咁样嘅，即系佢系中间不停穿插唔同。哦，即系我去1998年跳去2008年，即系有时又跳翻1998年， 即系有少少似最早嘅无间道电影咁样。 美剧咯，其实似 美剧，似美剧。 我想问一问头先白琪所讲嘅奸劫咧，初头以为呢个奸劫系三个女字嗰个奸。其实 你真系全脑满脑子都呢样嘢， 咩叫奸？ 你人哋嗰啲服装奸，你会唔会谂住系服装咧？系点样奸法啊？系咪啊？ 服装唔系突然间谂，因为你讲呢套剧又楞起一啲飞虎啊嘛，咁飞虎 又谂起奸， 成跟住白奇无端弹咗奸劫两个字，我冇提啊嘛，我以为飞虎系咪点样侦破咗一个奸劫集团？ 黐线，奸劫集团， 我谂紧咩奸劫咧？ 即系奸劫，即系我其实头先提过啦，奸劫真系好深， 系 即系比较深奥。 奸难个奸， 点样写啊？ 奸难个奸， 奸 劫个劫咯。 哦，奸劫，我以为系三个女字咯。 好啦，入正题，喂， okay. 我哋呢一节咧就讲翻，即系上一节，即系上一个礼拜咧做嗰个节目咧就话，喂，强国有好多千奇百趣嘅行业啊。 系 咁咧，我觉得呢一个行业咧，头先同我哋讲嘅电视剧咧都啱嘅，因为咧香港地啦，我哋而家就其实讲緊啲口碑啊。我哋头先讲嗰啲劇呢就係啲劇嘅口碑㗎嘛。咁啲劇嘅口碑呢有时就往往奠定住嗰套劇呢究竟係成功定係失败，多唔多人睇咁样㗎。咁而家即係内地呢好多都有啲网购啦。喂，网购口碑你有冇。 但网购口碑好重要喎、啦。譬如回应翻阿 MJ 所讲，我睇一套戏，假设对呢套戏嘅主角或者导演或者呢套戏背景完全唔熟悉，咁啊，求其谂住消磨下时间睇套戏，我首先就会去睇下啲评语先。 系啊。 咁如果评语，哇，一面到都话好正好正，咁就唔使考虑啦。 系啊， 咁呢个当然系评语。 你而家点睇评语系咪 movie 咁样入 边？Yahoo 有个 movie 嘛，但系好多、据说好多都系买嘅啦。 打手嚟， 系啊。 嗱，呢个唔好讲 Yahoo movie 啦，呢个其中一个即系例子啦。第二个例子就系小弟都经常淘宝、京东或者系阿里嗰个天猫啦。 系， 咁咧都系。 譬如買一樣產品，我想買一罐啤酒，咁好多間鋪都係賣啤酒，差唔多價錢嘅，咁我都會睇下誒邊個好評多，或者邊個賺得多留嘅言，啊依罐啤酒哇，原來同其他唔同㗎，好飲好多㗎咁樣，即係我就會買嗰個咯、嗯。因為如果唔係你十幾間，間間都差唔多嘅、嗯，又冇買過，你唔會知道邊一間係特別好。係、嗯、啊，即係所以個好評或者即係好評啦，就係、是、好重要咯。係 啊，係啊，係啊、嗯。聽講咧喺淘寶入邊咧。即係嗰啲，如果你係有呢一個差評咧，唔、 嗯、 止係話啲人會睇啦，甚至咧連佢出場嗰個機會咯，都會排到後面。即係你啱啊，頭先講我收藏啤酒咁樣、嗯，本嚟咧呢一間鋪頭咧可能喺第一頁嘅，咁但係如果今日我哋三個咧都留個差評俾佢咧，可能第二日有人再收藏啤酒嘅時候咧，佢已經可能跌到第三、第四頁，咁、嗯、基本上等於判佢死刑噶啦，佢、嗯、基本上就冇得玩噶啦。咁、 嗯、 所以咧，內地咧有個行業咧叫做差評修改師啊。 点样修改法？ 我呢个名咧，我觉得好似哆啦 A 梦嗰啲差评修改师， 等等等。 你只要一出呢个角度佢嘅时候咧，咁嗰个组名嗰个差评就变好明噶啦。 等等等等， 但哆啦 A 梦，我又攞到差评啦。 我想问你个差评修改系点样修改咧？系主动呢个中间人去接？恰嗰个买咗个产品嘅人叫佢将个差评改做好评，定系你系主动喺淘宝或者喺呢啲咁嘅网上嘅买卖机构里边去主动去收 head 入去修改咧？ 唔系啊，据我睇咧就揾翻就系揾翻嗰个留言嗰个人嘅，咁咧呢个即系佢就话佢呢门生意咧，咁首先你首先认识咗有一个咁嘅人先啦，专门做啲改差评嘅人嘅改负。 我哋而家贴身一啲， 系啊， 揾百奇啦。白旗当呢个差评修改师啦， 系啦系啦， 咁啊 MJ 通过淘宝帮阿 Win 买咗一罐啤酒， 系啦系啦， 系啦，咁跟住 MJ 话， 咁我啊落个差评， 系啦，哇，屌啤酒人饮嘅咩，啤酒好难饮喎咁样， 咁啊白旗呢个修改师咧就去揾阿店主， 咁啊阿 Win 啦，阿 Win 喺度话扑街，明明我都系卖普通啤酒嘅，点解佢会俾差评我咧？ 系啦， 于是我就聘请， 冇错冇错。咁八旗咧就会嚟揾我啦，咁 打鸠你一镬， 唔系，佢咁因为我睇呢个报道咧，就系即系一啲杂志嘅报道啦，咁佢话咧喺呢个行业入边咧都有好有坏嘅，咁佢话咧佢好嘅，即系八旗咁善良嘅咧，咁就会即系同阿 MJ 沟通啦，喂，你买罐啤酒咩事啊？佢中间有冇咩误会啊？咩事会令到咁样差评啊？咁样，咁但系咧据佢讲啊，我觉得有趣在佢讲咧就话咧有啲差嘅呢个咩差评嘅。修改師啦，咁有三部曲嘅啫。第一步咧就電話騷擾，咁啊打嚟電話嚟，即係溝通嚇下你咁樣啦。第二步咧就咩發布買家嘅電話到色情網站就搞你，即係開始你就好麻煩㗎啦。咁第三步咧就寄啲違忌嘅物品啊，即係譬如話嗰啲金銀衣紙啊，係啦。第四步就上門服務㗎啦，嗱呢啲咧就係 上門吊打 MJ。 我记得早几个月，大概早 我睇过一单新闻，有嘅， 就系、是、嗰、那个，我唔知系差评收嗰次，定系嗰个店主，就系、是、 千里迢迢搭车搭火车过去， 就系、是、出埋机票话我而家就要过嚟揾你啊，你睇住啊，我而家知你地址喺边度噶，呢啲我唔知道就系佢差评收嗰次做嘅嘢，定系点样，而我亦都相信咧。真係有十个咩差评修改师呢个行业嘅话呢，我諗起码有六七个系嗰啲嗰个方法。嗰、个方法最见效啊。 即係我觉得呢，呢个亦都系我哋特区政府嘅思考方法嘅模式。佢唔系解决问题，系解决提出问题嘅人。 但佢点搵嗰个人啊， 佢淘宝买嘅时候佢会入收货地址㗎嘛。你个收货地址最十个人里面有九个相信唔系屋企就办公室㗎嘛。你唔会屌老年咁 样收。其实个成本好高。你特登嗱，假設啦，我係修改師，我住喺深圳嘅，咁但係你發覺嗰個人係住青島嘅，咁點算？ 咁呢個係跨集團噶嘛？ 我哋個集團好大㗎，我哋青島都有分公司， 有分部， 同埋通常電話嚟先啫嘛。 係啊， 即 係 俾我係嗰個留差評嘅人啦。講真啦，你 一般人我係留差評嘅，即 係 好似但係 MJ 咁啊，幫差 V 買罐啤酒，哇！屌好撚難飲啊，梗係屌俾狗都唔飲嗰啲，跟住屌你突然間連續三日五日，喂 MJ 起身。 多嘢料啦，凌晨四点咁、啊，你都会觉得唉、哎，算啦，屌，唔好搞咁多嘢啦。 系啊， 咁啊，跟住算啦，帮 delete 咗佢又好，将佢由差改成好又好，哇，全宇宙最好饮嘅啤酒啊，可能系世界上最好饮嘅啤酒又得。咁、啊、总之你又改咗佢，就冇就为咗息事宁人。 所以淘宝嗰啲好评其实真系信唔过嘅。就我咁讲啦吓，即系我又唔好净系针对淘宝。香港啊，头先阿伯奇都识讲啦，电影嗰啲咧好多都系一啲 假手 假手啦。咁譬如我认识咧，我之前咪前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同阿 Win 分享过。譬如话嗰啲食饭嘅嗰啲网站啊，系啦，咁直头咧大家可能即系都会睇下呢间嘢好唔好食啊咁样咧。其实绝对都系有聘请嗰一啲嘅所谓食家啦吓。咁未必系咁明显去做个呢个正评嘅。咁啊请十个食家嚟，我请而家八旗啊 Win 啊 MJ 过嚟做食家，跟住就免费嘅请你食饭。咁跟住咧就可能都有钱俾你添。咁跟住咧就要求你就写翻一啲嘅评语。咁其实讲真啦，即系人哋都请你去食饭，咁你嗰篇评语就写得衰嘅有限啦。不过就冇做到咁明显，亦都冇做得咁衰嘅啫。 其实而家做法就系等于头先 MJ 所讲嘅网上呢个介绍餐饮嘅呢个平台 啦。 即系如果你幻想下大家啊食完饭，诶、哎、哇真系服务差喎，食得好曳喎，喺上面留个差评，跟住之后三日唔系两日，有人提醒你屙夜尿啊。 就庆幸香港未有咁嘅地步，但系香港就真系应该用好多钱。去用翻好多篇嘅正评去冚佢，或者都会俾少钱，我唔知啊，我唔肯定啊呢、這个，但我唔知佢会唔会有啲办法咧，俾少钱嗰、那个平台去将佢嗰啲差评咧就摆得厚啲，顺即系令佢冇咁容易见到，但系我都未至于抹走个差评嘅。 同埋咧，我睇咗 MJ 准备嘅资料咧，我觉得佢有一个做法咧都几搞笑。 嗱， 佢第一步咧就电话骚扰啦，或者即系 send message 俾佢，喂你唔好乱讲嘢啦咁样。佢第二步咧就系发布就例如阿 Win 你落差评啦，我将你嗰个电话放去各大嘅租房买卖色情同埋同性恋交友网站，同性恋交友网站嗰度，咁跟住咧， 做乜唔开心咧？你系咪好想喺个同性恋交友网站出现拍嘢？ 好开心啊！即刻， 好开心啊！咁拍嘢，拍嘢话俾我即刻淘宝啊！ 即刻落差评啊！系咪真噶？一定要睇我嗰个网站。 好开心啊！咁拍嘢，原来拍嘢一路揾唔到方法去加入呢同性恋嘅网站。 自从呢一集之后。好多嘅男嘅嘢嚟，呢个听众咧即刻就对八旗身引起嘅兴趣啊！ 我觉得可能真系帮咗人嘅。 帮自己咪帮咗八旗先咯，我觉得。 唔系呢招数，香港咧就唔系差评好评一样啦。但系以前我记得追即系嗰阵时嗰啲追数公司啊，用得最多啦，即系骚扰你啫嘛，滋扰你啫嘛。但系而家就叫做啊规范咗，就冇咁多听讲呢啲咁嘅情况。 而家少好多嘅，始终大家即系文明咗啦嘛，追数又好，点都好，即系整死咗你，杀咗你条数咪收唔？ 佢唔系整死你啊，佢都系以前我听讲过，即系追数就系咁样啊嘛。 你有冇睇一套电影黄秋生做嘅叫《吸血贵你王》啊？ 又讲呢套啊？又讲呢套？哎，各位听众咧就可以 search 呢套啊，呢套系。港产片系其中一套经典嚟， 我好似冇讲过喎喺节目里边。 咪以前系咁讲， 吸血鬼王系好恐怖噶，嗰个桂李王即系桂李嘅大佬啦。 黄秋生就系吸血鬼王， 唔系黄秋生系一个 被追债 受害者， 一个。 咁啊，老婆就同桂李公司咧就借咗钱，咁啊桂李公司嘅老板就系黄咩家驹啊，叫做何家驹啊。 系啦，仲有黄子扬， 系就黄子扬点样讲佢凌辱阿秋生嘅老婆啊，戏中 同埋个妹， 同埋阿妹，同埋点样去逼烧食人，烧到个仔唔知就变咗即系 凌辱嗰段听落几好睇 ，OK 嘅可以睇 YouTube 冇删过嘅， 各位听众咧呢套真系。 经典噶啦， 一定要睇呢套啦， 呢套一定要睇噶， 呢套九十年代电影啊。 但系翻翻转头先，嗱，呢个就系话而家嘅追溯都已经文明咗啦，唔会有吸血鬼李王呢啲出现。 因为而家系即系咩啊嘛，即系所谓吓规范化、合法化啦，或者系即系有好多嘅条例唔俾嗰啲追溯公司去做咁多非法嘅嘢。 同埋人都文明咗啦嘛，即系杀死你咩唔通？打你一身，你唔小心一个唔觉意打死咗，屌，仲要孭多条老谋添。 其实佢唔系打死你啊，佢系我觉得 阵时都好滋扰噶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咧，有啲人咧、譬如你隔篱邻舍有人争钱咧，咁佢其实招数咧就系寄 骚扰啲邻居， 寄信。譬如我哋三个而家住紧系同一栋大厦嘅同一层嘅，咁佢话咧，喂阿 Win 你唔还钱嘅话咧，我就寄信去你嗰个大厦嗰度，全大厦都知道你争人钱咁样。 同埋 嗰个收过呢啲信咯。 同埋各位听众可能好有兴趣知道佢点收钱。吓，咁咧佢系点收钱咧？嗱，佢标准价。 你讲差评嗰个收系点样收钱啊？ 嗱，佢 standard 咧就50蚊一个，50蚊一位。 哇，50蚊你边度有钱赚、 啊？系真系好辛苦，就做咁多得50蚊， 系咯。 但系乜嘢啊？佢会根据做出嚟个效果， 系 嗰个所谓产品质量啦， 系 咁咧就会跟再可能会有 bonus， 即系佢会同你计翻嘅。即系如果讲紧可能我做多啲，或者效果好好，你咪醒多啲俾我咯。又或者我做多少少嘅。我咪可能再收多一少少，但我估50蚊变70蚊， 50蚊变52蚊， 咁啊好平添。不过咧，我又几庆幸咧，香港其实有一度网购咧，都不可谓不盛行嘅。即系我见好多人都类似做嗰啲Facebook fan page 啊，或者而家譬如话香港 TV Mall 啊，咁大家都知道即系嗰个我又唔系唔认同淘宝机制，咁但系咧就系知道太多假嘢。 但 Facebook 上面嘅 platform 你可以版主去 delete message 噶嘛？ 冇错，但系我就见唔到大家要咁样去做正评负评咁样嘅，大家都心中有 数。好多人 delete message 噶，好多嘅。 咁所以跟住啲人咪会唔去嗰间嘢度买咯，系好清晰噶嘛，即系可以即刻睇到出嚟噶嘛。 唔系嘅 ，delete 咗睇唔到噶啦。 有人会睇，有人话你话你 delete 噶嘛？即系譬如我今日留个差评去你嗰个 page 嗰度，你 delete 我 tap cap 埋图，你搞唔掂噶。 除非大家斗玩咯。 仲衰过唔 delete 啊！所以即系暂时香港咧仲叫守得住嘅呢一步， 系啦，所以咧就好评差评咧就好重要嘅，咁咧奈何咧各位听众咧 Facebook 就系冇差评呢样嘢嘅， 有不过会 delete 差评啊，即系我直情揿一个掣 like 嗰、那个系冇 啫，嬲， 我可以俾嬲嘅，咁咧各位听众咧即系对我哋有兴趣咧就尽量俾多啲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Facebook， 俾多啲嬲我哋， 嬲都 尤其是想揾阿百奇加入呢个同性恋吧，想知道百奇嘅 content 咧，嗱只要喺我哋今集里面集齐100个嬲嬲，嗱我哋就要公开百奇嘅联络方法俾大家嘅， 好啦， 想百奇咧去男同性恋网站咧就去嬲嬲， 好啦，各位要睇波啦，好啦，今集个段时间差唔多。又要一齐睇下波，系啦，下一集再见， 下次再见。